好的，各位晚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依旧是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于 SAA 和 Maroon 5。 说到 SAA， 绝对是近年来最让人惊艳的女歌手之一了。而在本届的格莱美刚刚公布的提名名单上面，这个有才的新泽西的音乐人成为了获奖提名最多的女歌手，她共获得五项格莱美的提名。也许你最初因为她和 Maroon 5刚刚合作那首歌就叫做 What Lovers Do 才开始认识他，但其实他已经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努力了很多年了。在本届格莱美的提名上面，最佳新人奖、最佳说唱歌曲合作、最佳 R&B 歌曲、最佳当代城市专辑，还有他那首被 Kevin Harris 混音过的歌曲叫做 The Weeknd， 让他获得了最佳 R&B 表演奖提名的五项提名。期待他在今年的格莱美上能够大丰收吧。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朝夕君。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当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也非常欢迎你去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来获取更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Rooftops，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This light I hold inside, no way that I can hide. I can feel it rise. It's alive, it's alive. No power can blow it out. Like fire, it's running wild. See it in the sky. It's alive, it's alive.And the sun, there's hope for hopeless ones. Come and lift your eyes. He's alive, he's alive.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Rooftops， 歌曲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你不要害怕在生活当中走得慢，重要的是永远别后退。希望这成为你新一年的鼓舞吧，这首歌曲。今天是北京时间的2018年的1月23号，离新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更加让人的迫不及待哈。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听的歌曲，乐队的名字基本包含了所有基础向别人回答的日常英文用语，当然如果你想敷衍别人的话呢，这些话也是非常的实用。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 Great Good Fine, OK. 谁是来自于纽约布鲁克林的流行组合，主唱 Joe Sander 和键盘手 Luke 在2013年一拍即合组建了这支有着80年代风格的电子音乐乐队。他们从 Michael Jackson 还有 Prince 这样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汲取灵感，并在早期推出了一张 EP 专辑，叫做 Body Diamond。这张 EP 当中的主打歌曲叫做 You Are The One For Me， 在很快时间内迅速帮他们积累了非常不错的人气。于是呢，他们乘胜追击，推出了第二张 EP 专辑，叫做 Too Much To Handle。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也顺势进入了 iTunes 电子舞曲排行榜的 Top 10的位置，成绩非常的亮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出自他们的 Not Going Home，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Check it out。 We'll be right back. 两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Chloe and Hal， 他们是来自于美国的一对姐妹，不仅是 R&B 的歌手，也是演员。这两个姑娘在 YouTube 上面分享了他们一起唱歌的视频，极具天赋的唱歌技巧和自如的镜头表现力吸引了上百万的粉丝关注。在2013年的时候呢， Chloe and Hal 收到了来自于 Beyonce 的音乐公司叫做 Parkwood Entertainment 的艺人合约，而这恰恰也是因为 Beyonce 发现了姐妹俩在 YouTube 上面演唱的来自于她的歌曲叫做 Pretty Hurt。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 Growing， 是美剧成长不容易 Grownish 的主题曲。对于两个出生在1998年的年轻姑娘来说，为一部讲述成长的影视作品唱歌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My Boy。 爸爸的爸爸的爸爸My boy's being sus. He was shady enough, but now he's just a shadow. My boy loves his friends like I love my split ends, and by that I mean. From Billie Eilish， 声音来自于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您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内容和思维的表现上面都太好玩了，相信你一定在这里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内容。当然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找到我，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等你来分享啦。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要来到半点，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Little Mix Charlie Puth Oops， 马上回来。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as a weightYe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太想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这样，以为能够功德圆满，最后勉强好聚好散，一段感情这样收场，你也 到一段话，说张爱玲的《色戒》，你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去读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一部爱情故事，费尽心思地从她冰冷的文字当中去搜寻一星半点与情爱相关的影子，对结局不满意，你就开始责怪作者的无情无义，继而猜想这个残忍的女人呢，一定是把自己对爱情的绝望变成了深深的诅咒，让她笔下的那些人物都不得善终。后来才明白，过错在于我们自己，人家张爱玲根本无意写爱情，写的本来就不是爱情，她写的其实是一个不合格的演员，无法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最终演砸了一部戏，搭上了一条命。和人生一样不是吗？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相信你一定在这里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内容。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粒，叫小半，祝你晚安，拜拜。 敢回看做过又半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光，是